万芳进入歌坛20年，希望她可以继续唱下去，给我们更多的好的音乐作品。接下来听到光良和刘若英，好久好久。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，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鱼百灵鸟的合唱，

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有过却铭记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，浓情爱怨都陌生了， 嗓音非常独特，创作的角度也很特别。这是蔡健雅，来自于新加坡的女音乐人。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她是曾经跟蔡健雅一起拿过金曲奖的最高荣誉的曹格。这首歌是曹格第一次来演唱粤语歌，对一贯唱惯了大歌的曹格来说，这首歌倒显得有点特别。海边的卡夫卡。 到了一刀千岁万岁风，平日记住请辞信，工作不要碰，沙滩车加速冲一冲，忘掉背脊的沉重，拐个弯前进，吹吹风松一松，乌鸦飞出天，随便看看卡夫卡小说一概不懂，吹吹风松一松，火车变倦身，当成风在波浪直冲，准我放过大踏根，我去放浪猫牵起水花，海边卡夫卡